六字真言颂，护主三宝， 全心皈依护主三宝，真心怜悯慈母众生。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 六字断除，六道苦难颂。 红字放光照耀天界，四苦难人观音救度。 红玛尼巴玛红，红玛尼巴玛红，红玛尼巴玛红。 上观音救度， 唵嘛呢叭咪吽。